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池小池后背在微微发抖，他小声叫楼影： 先生。 那声音有些颤，猫挠人似的挠着楼影的耳朵，像是不刻意的撩人。 我没有卡了，那个卡挺贵的，所以就只对了一张。 他还记得上次的显形卡是用燕京华开始讨饭后第三天的回忆值对的。那天燕京华因为没有讨饭经验，占了别人的地盘，被当地丐帮小团体揍了一顿，拆了他好不容易搭起来的窝棚，让他连滚带爬地离开了小镇。整整80点，只能换取5分钟的实体时间，是个没什么用的垃圾技能。池小池是为了凑收集才对了一张。 这样吧，等这次任务结束，回到主神空间，我们再做这个，好吧？ 做什么？ 池小池故作轻松的调子有点抖。 就约那个。 楼隐抱着他的手松开了。池小池背对着他道： 哎，生理需求嘛，我有时候也会有的呀，这很正常。 楼隐的声音在他背后响起，听不出什么喜怒来。 你刚才说要干什么去来着？ 池小池站起身来，将胃提上的右脚软靴拉上脚踝。 哦，我去拿吃的。 走出帐篷的响动惊醒了在帐外小憩的李叶叔，不需池小池多言，他便起身去取小菜了。池小池面对天空深吸了一口气，他是故意的，故意曲解楼影的意思，故意激怒他，因为知道他就算生气也不会很生气。池小池不是迟钝，他只是不愿牵扯进更复杂的情感，只是友情就好了。池小池想，楼哥应该是有一点点喜欢他的，但是应该只有一点点。楼影是那么温柔的一个人，能让他包容骨子里有点清高迷人，他想象不出任何一个人能和他相配。他像是个穷了很久且以为会一直穷下去的人，突然拥有了富可敌国的财宝，财宝允许他享受挥霍，他却宁愿将财宝收进箱子里，然后睡在硬邦邦的箱子上。非常奇怪的心理。池小池笑了一声，接过李叶叔递来的小托盘，重新进了帐篷。帐篷内若有若无的旖旎气氛被池小池的约炮宣言暴力催散后，倒是让池小池自在了一些。楼影也果如他所料，体贴的没有再说些浪漫的让他心跳又无所适从的话。一时间帐篷内只有杯碗碰撞的细响和暖汤流入口中的吞咽声。楼影的进食动作很文雅，池小池一直在旁边看着他，心情也逐渐平静下来。他们还要睡觉，因此阿叔备下的食物分量偏少。吃到5分饱，楼影就放了快。 嗯，好了。 池小池撤了放在床上的小桌和碗筷，和楼影重新躺在一起，帮他把被子掖好，随即闭上眼睛，装作准备入睡的样子。他想，人吃饱饭就该困了，等楼影睡了，他用一张催眠卡就能睡着。在长久的寂静中，池小池以为楼影应该睡着了，便偷偷点亮了显示屏。当沉睡中的显示屏亮起来的瞬间， 身侧突然传来一个毫无睡意的声音。 说起来，我们约好了。 池小池一指头戳歪了，这话有点没头没脑，然而池小池本能地觉得有点不对劲。 嗯，约好什么了？ 楼隐停顿了一下，好像在斟酌用什么词汇来表达会更妥当一些。最后，他选择借用了池小池的话。 就约那个？ 池小池觉得情形有些不对劲啊。在他原先的设想里，楼隐肯定是会拒绝的。池小池侧过头去，睁开眼睛，对上一双沉在黑暗里的眼睛，沉静的像两颗心。楼隐绅士地征询他的意见。 在回到家之后，你更喜欢在厨房、浴室还是床上？ 先生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 我希望你有比较好的体验。 池小池试图不要脸。 我可没说过。 哼，楼隐比他更不要脸。 我录音了。 先生，你这样就有点变态了吧？ 要我放给你听吗？ 池小池那边没声音了。楼隐似有所感，在意识里清点仓库，发现果然又少了一张催眠卡。明明有失忆卡，但是没用。哼，不坏，是个进步。他坐起身来，望着陷入熟睡的池小池，微微叹了一声。楼隐知道池小池的症结在哪里，记忆是会美化一个人的。池小池或许自己都没有意识到，在他心目里，楼隐被美化得太过了。一个学习优秀、精通机械、脾气不错、没什么架子的少年而已，偶尔会因为自己做错的一道题而苦恼，会因为沉迷做题而忘记了锅里的煎鸡蛋，只能对着锅里的一团焦炭望洋兴叹。他不想做一个高高在上的神，楼隐也不是神，至少神不会死，也不会被格式化，对系统的秘密一无所觉。楼隐凝望着池小池，嘴角勾起一丝温柔又无奈的笑意。 现在我想我是什么，我就可以是什么。星星、月亮、东非红、布鲁、甘玉、甘棠、梅老板、文玉晶、于风眠，我想要的有很多。我有欲望，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坏念头，以后可能要你慢慢接受，多多包涵了。 他低头把池小池前胸有些凌乱的被子整理好，没有任何更亲昵的动作，旋即用胳膊支撑着自己下地，在轮椅上坐定，低头看着自己的双腿之间，苦笑一声。坐豹子要自己解决，坐轮椅也要自己解决。李叶叔守在帐篷外，隐隐听到帐篷内有一两声压抑的闷哼，他竖起耳朵细听，却又感觉没有听到什么，大概是梦呓吧。有了大捷鼓舞，将士们的行军速度快了许多。整整半月后，他们抵达了南疆的一条江边。盯着春日渐深，冰雪消融，江水携冰裹玉，湍急而下，一如吴江之马。吴江之马也是当地原住民对这条河的称呼，在队伍中也有不少常年负责押运粮食的老兵。顺着江水越往前走，队伍内的切切擦擦声越大，好像大家都在小声讨论一件事。颜渊恒有些奇怪， 他们在说什么？ 石庭云骑在他的白马上，银盔上的白穗被江风吹得刷啦啦作响。 回十三皇子，渡口要到了。 渡口？ 哦，是了。 看此地地形，若他所计不差，前方便是一夜州渡口。田元恒陷入沉默。